第112集，不要怕我。温小辉双目圆瞪，红血丝像毒素的脉络，延伸进漆黑的瞳孔。他死死瞪着洛毅，就像在看一个恶魔。洛毅捏着他的下巴，在他唇上轻轻印下一吻。 我愿意装出你喜欢的样子，只要你要求。 温小辉甩手给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。洛毅偏过脸，睫毛微微颤抖着，在眼窝打下一片阴影。温小辉的手都在发颤。 畜生！ 他不敢相信自己曾经喜欢过一个叫做洛毅的少年。那个少年温柔、体贴、阳光，但他只是恶魔化成的幻象，从来从来不曾存在过。他的喜欢跟着一个幻象死去了。洛毅舔了舔嘴角，微微一笑。 小辉哥，你知道吗？你最好奇的真实的我，其实你很早以前就见到了，就是长行那样的。我和他是一种人，所以妈妈怕我，所以我一定要除掉他，因为我们彼此都知道，我们俩只能留一个。 温小慧无意识地蜷缩起身体，试图离洛毅远一点，再远一点，可他无处可逃。他相信洛毅说的话，这可能是他唯一还能相信的洛毅的话。洛毅和长行是一种人，不，他们是一种怪物，睿智、冷静、嗜血、残忍，缺乏人性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就像潜伏在黑暗中的猛兽，不知何时就会窜出来，给予人致命的一击。他竟然和这样的人相处三年而无知无觉，这岂是恐怖二字可以形容的？ 走吧，我带你回家。 不，我不需要你保护，我自己去外地，我躲到长兴找不到的地方，我不想见到你。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，等我把长兴解决了，我会补偿你，我会给你最好的生活。小慧哥，你是我唯一在乎的人，我洛毅要的每一样东西都必须掌握在我手里。 你他妈疯了，你这个怪物，你敢把我带回家，我会忍不住拿刀剁了你，我会杀了你，我他妈会杀了你。 真有那一刻，我绝对不反抗。死亡威胁不了我，我的存在本来就没有任何意义，我靠目标活着，长行是我的第一个目标，你是我第二个目标，所以如果你想杀我，我会很乐意。 温小辉狠狠地捶击在他肩膀，那一拳满含所有无处发泄的愤怒和憎恨。 洛毅，算我他妈求你，你放过我，你放过我，让我恶心，你他妈让我恶心。刚才我为你贡献了那么多的利用价值，我求你放过我。 他眼中滑出泪珠，整个人都变得歇斯底里。当一只手扼住咽喉，当刀锋贴着皮肉，没有人能泰然自若。洛毅张了张嘴，唇瓣微颤。温小辉眼中的憎恨刺痛了他的眼睛。他轻轻握住温小辉的手。 跟我回去吧。 洛毅一手拉着温小辉，一手拿起他简易的行李往门外走去。温小辉用力挣扎起来， 洛毅回过了头。 小辉哥，如果你不听话，我不能保证你家人和朋友的安全。 你威胁我？ 我不是威胁你，只是警告你，长行不知道会使出什么手段。你母亲和罗瑞都有我的人暗中看着，你如果希望他们安全，就暂时不要见他们。 温小辉怔怔地看着他，洛伊将他带出了房间，温小辉麻木地跟在他身后。 洛伊，我恨你。 我知道，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 洛伊剑眉紧蹙，冰封般的表情有了一丝松动。这一次他没有回答，只是拉着温小辉上了车。上车之后，他从温小辉兜里掏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电话。罗瑞欢快的声音在静谧的车厢中响起。 别别，我马上就到了，这段不堵了，我预约上那个烤鱼了，等接上你。 罗瑞，我是洛伊。 温小辉恶狠狠地瞪着洛伊。 小辉呢？你要干什么？ 我来接小辉哥回家，你不用来了。 你把小辉怎么样了？你把小辉怎么样了？你个混蛋王八蛋，你让小辉接电话。 洛伊把手机递给温小辉，用眼神示意他。温小辉僵硬地接过手机，闭上了眼睛。 小马，你不用来了，我在洛伊那儿休息几天，你不用担心我。 温小辉，你怎么了？他是不是威胁你？你们之间到底怎么回事？温小辉， 你喜欢吃哪家烤鱼？我带你去，好不好？ 温小辉把手机揣回兜里，缩在车门处，转过了头去。洛伊看着他的后脑勺，几次伸出手想去摸一摸，最后都缩了回去。温小辉看着窗外掠过的风景，感觉自己被一团阴云笼罩，隔绝在了整个世界之外。这里又冷又痛，却没有人可以救他。他现在唯一的念想只有摆脱洛伊，可他能吗？有谁能拯救他呢？洛伊把温小辉带回了别墅，这里曾经是他最喜欢的地方，现在正好相反，是他最厌恶的，因为整栋房子都好像在嘲笑他有多蠢。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，只有在你出现以后，对我来说他才算作家。 洛伊搂着温小辉的肩膀，温小辉推开了他。 我什么时候能回去？ 长行这次申请保释会成功的，他出来之后有两个可能。第一个可能是找我私下解决，因为我手里握着足够他一辈子出不来的证据。另一个就是逃走，如果是后者，我会很快就让你回家的。 如果是前者呢？难道你要管我一辈子？ 我要保证你的安全。 放你妈的屁！是你把我牵扯进你们的恩怨，是你把我放在最不安全的地方，是你把我骗去给长兴做人质。你现在装什么好人，真他妈恶心！ 我没有装好人，以前或许装过，但现在没有。我不是好人，可不会有人比我更爱你。 你没资格提那个字，你也被耍害。你的爱就是一再欺骗我，利用我，把我送给敌人做人质。洛伊，你是个疯子，你根本就不是人。 我也说不清楚爱是什么，但我需要你在我身边，我想每时每刻都看到你，我想以后的人生中都有你，我想占有你。如果你对别人想，我会受不了。 我不是你的玩具吗？你嘴里还有一句真话吗？ 那是说给他们听的。小辉哥， 最开始我接触你的时候，只打算用300万打发你。可你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？你从来不怀疑我，没花多少时间，就把我完全当成了家人。也许你觉得我这样的人不可思议，但对我来说，你这样的人才不可思议啊。你太蠢了，蠢到我如果不看着你，就会不放心。 温小慧握紧了拳头，真恨不得把洛毅的鼻梁骨也打断。对，他是蠢，他毫不怀疑地把姐姐的儿子当作家人，最后甚至义无反顾地动了心。他喜欢上一个根本没有人类感情的怪物，他蠢透了。洛毅握住了他的拳头，轻轻掰开他的手指。 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以为自己的计划很完美，没想到让你受了伤。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你涉险了，我会好好补偿你的。 温小慧感到浑身发冷，她很想告诉洛毅，她最大的恨意来自于一再的欺骗和利用，而非鼻子。但已经没有必要了，无论因为什么，她都无法原谅这个人。他甚至兴不起报复的念头，因为他害怕洛毅，他只想远离他。他想抽回手，却被洛毅紧紧握住了。洛毅将他拽进自己怀里，低头吻住了他的唇。那亲吻虽然温柔，可禁锢他的腰和后脑勺的手却如铁钳一般难以撼动。温小辉推拒着他的胸膛，却是徒劳。洛毅用舌尖顶开了他的牙齿，灵舌长驱而入，霸道地扫荡他的口腔。温小辉找准了一处柔软的地方，发狠地咬了下去。洛毅疼得一缩，不退反进，粗暴地吸吮着他的唇瓣。这个混杂着血腥味的吻让人头皮发麻。直到温小辉难以呼吸，洛毅才放开了他。温小辉狼狈而惊恐地瞪着他。 你怕我？ 你在乎吗？ 不要怕我。 洛毅将头埋进了他的肩颈。 所有人都怕我，你不可以怕我。 畜生，放开我！ 我不会放开。你知道撞成你的乖外甥有多累吗？你以为的那个洛毅，又体贴又温柔，不会有半点不随你的心意。可那不是我。 洛毅的手抚摸着温小辉的脊柱，一寸一寸，用一种充满占有欲的力道。 我要你，你哪里也不能去，这才是我。